方的失望，热闹并不能让我被解放，酒精也不能让我健忘。喝吧，沉默的喝吧，朋友别怪我又讲又没讲，心里太乱会像哑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想孤单难在的还有不确定方向，没错又不愿掉头，当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，总倔强笑着又痛苦说，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窗边吹风泪会流，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，只觉得胸口暖过了。轰炸被寂寞轰炸，把掩护心的伪装战扩了，就露出心事密密麻麻，说谎找人说话，不在乎笑话废话或傻话，只要别自己一个在家。失望沮丧的失望，热闹并不能让我被解放，酒精也不能让我健忘。喝吧，沉默的喝吧，又别怪我要讲又没讲，心里太乱会像哑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想孤单站在的还有不确定方向，没错又不愿掉头，当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，总倔强笑着又痛苦说，在窗边吹风泪会流，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，总觉得胸口变得暖和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窗边吹风泪会流，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，就觉得胸口暖和了。 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我是王晶，王晶放音乐。今天开场听到的歌叫做《寂寞轰炸》，这是来自周传雄的演唱，但这首歌最开始是收入在1998年张克帆的同名专辑当中。创作人演绎自己的歌曲自然有道理，因为不管怎样这都是他的最一手的内心感受。继续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珍妮，这个女歌手很有个性特色，然后在感情路上呢也并不是那么的顺利，歌名呢叫做《逝去的爱》。 Love is over， 请不要再提起逝去的爱，已逝去，谁也不必再追忆。 Love is over， 请你不要再说明，过去就让它过去，随风飘去无踪影。 Love is over， 虽然也曾叹息，虽然也曾悲泣，如今已成过去。 Love is over，

朴树在他的音乐当中呢，做出了跟他颓废的外表所不一样的事情。他虽然看起来有些哀伤和冷漠，但是每首歌当中呢，都充满了对于自己和身边人的关怀。第一张专辑呢，引得很多人的追捧。我们听到的是第一张专辑当中非常知名的作品，叫做《那些花儿》。继续在收听王金放音乐，下面的歌呢是来自 Linda， 这个因为父亲在电影圈而有幸进入到演艺圈的女生，但是对于唱歌和演戏两件事情呢都非常具有兴趣。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《偏心》。校园民谣和城市民谣一墙之隔，但毕竟呢，所带来的回忆和画面感也都不一样。这是老狼的作品《恋恋风尘》。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，忧伤太难伤等，等青春散场，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，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。走吧女孩，去看红色的朝霞，带上我的恋歌，你迎风吟唱，露水挂在发梢，结满透明的惆怅，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。 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，相信爱的年纪，没能唱给你的歌曲，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。 王晶放音乐， 唱腔甜美的作品你会有怎样的感觉？这首歌来自杨钰莹，轻轻地告诉你。但是甜腻的声音和甜腻的点心一样，我们看到的时候很想上去大咬几口，但是咬完之后就会发现，原来它在你的身体当中产生的反应并不如你之前看到的感觉那么好。我是王晶，下面的这首歌立即调转腔口，变成了有沧桑感的声音，来自杨庆煌，会有那么一天。 五彩辉煌的夜晚，屋内的灯光有些昏黄，我们燃烧着无尽的温暖，虽然空气中有些凄凉。会有那么一天，会有那么一天，不用再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回家。会有那么一天，会有那么一天，不会迷失在走过的天桥上。今天我们没有财富，至少可以相互拥有。我们没有遥远的承诺，可是你我都已知道。 是一个怀抱一线希望，但是语气当中却又充满了无奈的声音，

之中浮现，我总是等待这种感觉，痛的感觉，红尘又翻来覆去的考验，试探我执着的心变不变，我总算等到这种感觉，心甘情愿。烧我点亮今生的火，不要再擦肩而过，哦，时间这场漫波早就已经将我烧成青，永不悔过。用你的眼睛，眼睛照我看清今生的我，不要再擦肩而过，哦，让爱情，爱情这场大火燃烧你，请永不寂寞。红尘的翻来覆去的考验，试探我执着的心变不变，我总算等到这种感觉，心甘情愿。